这般事就不见悔还，将身儿我做之在。窑门一立 啊，不忘 外边有风， 有风也得唱外。 窑门一喂， 什么调？ 等我的儿他到来，同把饭吃 啊，不菜 吃西餐， 还不忌口麻辣。 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里根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里根里根冷，脏得个冷，脏得个冷，脏得个冷，脏里根冷个冷，脏里根冷的脏了个冷，脏一根冷个里根冷， 错，咱 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脏里根冷个冷，脏一根冷的脏了个冷，脏一根拉的拉的脏， 错， 咱里根冷。他里个灯，他里个冷脏里个拉个冷脏一个冷的脏冷个冷脏一个拉个里个脏。 吹，他 里个灯， 你老整整什么呀？ 我怎么意思你这是？ 您这怎么拉起没完来了？ 哎，您不是告诉我拉七遍吗？ 多会儿告诉你拉七遍了？ 您这 我这告诉您打住。 哦，打住啊！ 哎， 我以为拉七遍呢。爸， 再来一回。 哎。 催马离了 僧， 什么弦儿这是？汾河湾 的个走， 汉秀带会呀，心思坚船。 当当当当当的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把肚子挺一挺。 我挺肚子干嘛呀？ 到那里干里干了。 薛仁贵做事太短见，凋零剑射完同时命然黄泉。 当里干当当里干当当里干当，你在那边等一等。 我不等，等什么呀？ 正催马来，等等用目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擦。 好模样，见一大嫂坐摇前，前婴儿好香六尺长，后婴儿好香六银环，甩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你打个啷当一个拉的个灯，个啷当一个啷当个里个里个一个灯，个一个啷当个里打个啷当一个啷个里个个啷当一个拉的个灯，个里个里这个灯个灯个灯个里个拉的个灯，讨厌！ 好，蹦出俩字来，讨厌！ 个里个里个里打个灯。嘎啦当一那里当个噔噔， 大嫂请来。 嘎哩嘎噔噔个哩个哩个噔噔一个哩的个噔，嘎噔噔一个噔噔个哩个哩个哩的个噔，嘎哩嘎哩那个噔那个哩噔噔噔噔个噔，嘎哩噔噔噔噔那个噔噔那个哩个噔，嘎噔噔一个。越发的讨厌。 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 嘎噔噔一个噔噔哩。 大嫂，请来见礼。噔噔噔噔噔，你老整整什么呀？ 不是你怎么意思？你这是？ 我这跟你见礼呢。 哦，你这是见礼呢？ 多新鲜呢！ 我以为你要轻见我呢。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。 不是，你给我见礼，我怎么着呢？ 你得还礼呀、 啊。哦，还礼 啊！还礼还礼，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十里为祸。 哎，还礼！ 别忙，